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四部门昨天公布了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这层天花板，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现如今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算得上是小康家庭呢？交通银行及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给出了答案。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税后家庭收入在120,000元以上，成都100,000元以上，其他城市80,000元以上即为小康家庭。2016年，北京市公安局坚持服务发展惠民生，保障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市公安局以2016春夏平安行动为牵动，强化立体化防控、合成化打击、常态化整治，破获刑事案件6.5万余起，接报违法犯罪警情、刑事案件立案总量同比分别下降7.1%和13.8%。11号，近代中国最大出版印刷机构商务印书馆迎来其创办120周年的纪念日。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唯一一家跨越3个世纪的出版机构，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没有烟火绚丽， 少让它降落在你怀中。 明天是情人节，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节日。其实今天对于我们广播人来说也是一个尤为特殊的日子。1946年的2月13号，在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提议下，联合国电台成立了。2013年1月14号，联合国大会正式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无线电日的宣言。第6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宣布的将2月13号作为世界无线电日的决议。电台广播通过节目、新闻播报和听众的参与，传递了消息，使大家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有一台收音机，就意味着你永远都不会孤单，广播里总有你的朋友。当然，现在很多人通过手机的软件也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打开喜马拉雅 APP， 在本地台里就能找到经典969。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一起来听到陈小春独家记忆。 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

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九把刀曾经说过，周慧敏是一个活在海报里的人。当年他宿舍贴的四张海报，其中就有一个是周慧敏。他奋发努力，长大后终于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女神周慧敏来出演自己的电影。 白天的尽头是夜， 在那样一个年代，声线甜美、长相可人的美女实在是太多了，想要记住这个没有辨识度的名字有点难度。不过周慧敏最早可能是参与了新秀歌唱大赛出道的，尽管没有拿到名次，但还是被挖掘进入了电台当 DJ， 还主持过劲歌金曲的典礼。几年后他也开始发行自己的唱片，正式开启了演艺之路。翻看周慧敏以前的照片，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美照都好像 PS 渲染过似的，充满着一种朦朦胧胧的梦幻之美。本来就青春靓丽的周慧敏，经过沙龙照这么一美化，就更加显得倾国倾城。她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代玉女掌门人。玉女伴随了她早期的演艺生涯，是她最为人所知的标签。我最喜欢她1996年最后一张专辑《时间》的封面，一根发卡别住了一头秀发，优美无瑕的侧脸令人无比的心悸。那个定格几乎就是我对周慧敏全部的印象。在另一方面，玉女的定位其实也限制了她。在影视表演方面，她演的基本上都是清秀大丫头一类的角色，以至于几年下来能够给人稍微留下点记忆的也就只有《大时代》中的阮梅和《刀马旦》中的沈菊仙，这也就使得她在内地远不如在港台的知名度高，大家了解他的仅仅也就是那么几首国语的歌曲而已。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今晚我们听一听周慧敏的经典粤语歌曲《天荒爱未老》。 希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初春虽不及正春的万紫千红，仲夏的郁郁葱葱，金秋的硕果累累，但是它却赋予了大地诗意与活力，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春来了，白天的阳光很好，晚上的风也没有那么冷了，一切都温暖了起来。

进入21世纪之后，无线电广播仍然是最有活力、最具反应力和吸引力的媒介了，因为它与时俱进，并提供了新的互动和参与方式。当社交媒体和受众的碎片化让我们置身于聚拢着情绪相投之众的媒体泡沫之中时，广播电台依然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将社区民众聚集在一起，并促成了推动变革的积极对话。通过倾听听众的声音并回答他们的关切，广播电台提供了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所需的多样化观点和声音。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今天是世界无线电日，欢迎你和我聊一聊你与广播的情缘，我在这里等你。听到歌曲《电台情歌》。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

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冬天似乎总是能够禁锢很多人想要出去旅行的心，但是随着立春的到来，很多人的旅行计划都开始丰满了起来。在寒冷和有雾霾的季节，我想大多数人最想去的应该就是拥有碧海蓝天的地方，看着热情的海浪拍打着海岸，看着洁白的沙滩，这样的场景会让我们把城市里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景点九六九旅行者，我是周周。如果你最近有旅行计划的话，如果你向往沙滩和海岛，那今天想要推荐给你一个地方，叫做扎金索斯岛。说到扎金索斯岛，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是一提到《太阳的后裔》这一部韩剧，我想你一定非常的有印象。女生往往都非常的向往韩剧里浪漫的情节，而《太阳的后裔》这一部影剧也再一次让我们找回了怦然心动的感觉。男女主角在小岛上用一颗石头为约定的情节，更是让我们狠狠地感动了一次。而就是和爱人互相承诺的这个约定，把扎金索斯岛推进我们的视野。扎金索斯岛在希腊的西岸，距离首都雅典有300多公里，其中沉船湾是扎金索斯岛最美的地方之一，我们经常能够在明信片上看到它的出现。沙滩上锈迹斑斑的沉船残骸，也让这个宁静的海湾更添了一分神秘的感觉。据说这一只船是一只失事的走私船只，然而沉船湾也就是因为这只船的存在而得名。在沉船湾的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蓝洞，岩石、海草和阳光交错变化，呈现出了魔幻一样的颜色。这里非常的适合浮潜，清澈的水中也泛着迷人的蓝色。除了天然的环境之外，扎金索斯岛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别名叫做东方之花。每每在梦境中回想小岛上盛开花朵的场景，都会觉得非常的美妙。然而扎金索斯岛岛上却生长着7000多种花，所以1484到1797年间统治扎金索斯岛的威尼斯人称扎岛为东方之花。后来英国和北欧人为了躲避寒流，也经常包机到此享受生活，他们把这里视作他们的后花园。现在小岛上也没有过度开发的影子，依然保持着最自然的风景，等待你的到来。开满鲜花的小岛，白色的沙滩，搁浅的轮船，清澈的海水，这些场景也因为一段爱情故事多了一丝浪漫的感觉。这样浪漫的地方一定记得和你爱的人一起来一次。这里是被称为天堂的海岛，扎金索斯岛。